宗至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啊！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只兔子，这天去钓鱼去了。第一天他什么都没钓着，第二天他又去了，还是毫无收获。第三天这兔子有点急了，没钓多长时间呀，他就拾起了鱼竿就要走。就在这个时候，鱼塘里突然跳起来了一条鱼，冲出水面之后，这条鱼冲着兔子大声喊道： 该死的兔子，明天你再用萝卜钓鱼，我拍死你。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在大街上俩家庭主妇碰见了，于是他们俩就站路边聊起天来。 罗斯太太，你脸色好像不太好，你最近是不是病了？ 不，我没病，可是我丈夫病了，我得日夜看着他。 干嘛要日夜看着他呢？医院里不是有护士吗？ 对，正是因为医院有护士，我才得日夜看着他。 话说在学校里啊，这天老师布置给孩子们一作文题，题目是妈妈我只有一个。很多小朋友都展开了想象，纷纷写了短文。小鳖家的作文是这么写的： 昨天晚上我妈妈下班回家，我给她开了门，替她拿了包，帮她做了饭，还打扫了房间，因为妈妈我只有一个。 接下来小窝窝的作文写的也不错： 昨天我们全家都去滑雪了，我们玩得很高兴，我妈妈也滑雪了，妈妈滑雪的时候笑得很开心，兴奋的脸红彤彤的，我觉得我妈妈真漂亮啊，妈妈我只有一个。 最后啊，这老师看到了小尤金的作文，这作文啊让老师非常生气。 昨天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正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于是我就走进了厨房，打开冰箱，我拿出了面包坐在厨房里吃。这时候妈妈醒了，妈妈对我说：小妖精，能给我拿一个面包来吗？我回答：妈妈我只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单身汉，他专门雇了一钟点工给他做饭。过了好些天之后，这个单身汉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他买回来的整箱整箱的啤酒还没来得及喝，他就发现一瓶一瓶的少了很多。他一气之下，他就想了一办法，他把整瓶的泻药啊灌进了空酒瓶。又过了几天，他发现这空酒瓶里的泻药也少了好多，于是啊，他就把钟点工叫来问了个究竟。 我问问你，我买回来的这些整箱整箱的啤酒，它为什么越来越少呢？ 钟点工回答道： 先生，我看您这么喜欢喝啤酒，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电视里学着用啤酒给您做菜，这么长时间了，难道您没尝出来吗？ 话说在一所大学里啊，这天有一同学买了辆新自行车，为了防盗，他用五把链条锁把自个儿自行车给锁树上。可是转天一大早，他就发现这五条链锁呀，全都被人给弄断了，自行车却安然无恙的没被人偷走，而车筐里还留下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了几个字： 你以为就没能人了吗？ 这同学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呀？这贼把这车锁都给弄断了，他就没把这车偷走呢？这时候从他身边走过来一同学，看他正纳闷了，拍了拍他肩膀，特别有把握的冲他说道：行行行，别琢磨了啊，不就是车锁叫人打开了，车没被人偷走吗？这事好多人都遇着过，知道谁干的吗？就是计算机系那帮人干的，他们管这叫黑客，懂吗？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一位著名的记者，他被允许到纽约市立监狱去采访一名60多岁的犯人。以下就是这一次的采访录音。 请问您先生，您入狱的原因是什么呢？ 太年轻了，没经验。 您开什么玩笑？您现在已经60多岁了，还说什么太年轻没经验？ 我说的不是我，是我的辩护律师。 心走就不停， 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这天下午在大街上，杰森医生啊碰到了前不久去过他诊所的约翰太太。 约翰太太，您丈夫现在睡得怎么样？我开的那些安眠药粉您是不是按时给他喝了？ 约翰太太回答道，是的，大夫，上次在诊所里你跟我说应该给我丈夫吃上10美分硬币那么多的安眠药，回家之后我就一直没找着一个10美分的硬币，所以我就给他吃了10个1美分硬币那么多的安眠药。说起来大夫您真是太高明了，我丈夫他睡到现在还没醒呢。 这天一家航空公司总裁的夫人要到夏威夷去度假，她搭乘的呢正是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可是一下飞机她就发现出问题了，她带的狗不见了。这机场的地勤人员知道这信儿之后立刻非常殷勤地帮她去找，最后啊，他们在行李舱里发现了夫人的狗已经死了。这机场的地勤人员非常担心，怕总裁夫人责怪下来担待不起，于是他们就赶紧啊到宠物店买了一只一模一样的狗回来，希望总裁夫人不会发现这事儿。可是总裁夫人一看到这条狗马上就大叫起来， 不，这只狗不是我的。 夫人，您再仔细看看，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您的那条狗吗？ 不用仔细看了，这不是我的那条狗，我的狗已经死了2天了，我把它带到夏威夷来就是想在这个它最熟悉的地方把它埋了。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汤姆森的太太啊，最近突然对小提琴感兴趣了，于是呢，他心血来潮跑到街上一家乐器店，真的买回来一把小提琴，就在家里这么嘎吱嘎吱拉起来，噪音是响彻他们住的整所房子。汤姆森自个儿就烦透了。时间一长呢，他太太一拉琴啊，汤姆森先生他们家的狗都狂躁起来。这天，汤姆森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但是他又有点怕老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走到2楼，来到了妻子练琴的房门前，打开了一条门缝，然后冲着正专心一意练琴的太太小声说道。 打搅你了啊，我只是想过来问问你，你能不能挑点咱们家的小狗听不懂的曲子练？ 话说在欧洲啊，这天 有一个叫麦克的人，他驾驶着自己的汽车来到了一个停车场。一进停车场，他就问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员：“ 管理员，停车费要多少钱？”“ 50欧元，先生。”“ 什么？你以为我是乡下人吗？难道你们这儿的停车费一直都这么贵吗？”“ 不，先生，您误会了。只对您收这么多钱。”“ 什么？你为什么只针对我收这么多钱？”“ 这主要是因为从您这辆车的车况来看，我们不敢保证您肯定会把这辆车取走。” 有这么一天，两个管道工人到一户人家里去检查煤气管道，检查完毕确认安全无误之后，两人准备出门回公司。正巧出门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路边的公车马上就要发车了，于是两个人争先恐后的朝着公车跑了过去。可是他们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后边还跟着一个人，其中一个管道工人回头一看，原来是那家的主人正在追他们呢。于是他向那个人大声喊道：“ 嗨，先生，我们已经检修完毕了，您还跟着我们干什么？是不是哪儿出问题了？” 听到管道工的话，那个人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边跑一边继续向他们喊道：“ 出什么问题了？这事儿应该我问问你们。你们两个检查完我家的煤气管道之后拔腿就跑，这到底是怎么了？”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西班牙的一个装甲部队呢，开赴了比利牛斯山区进行演习。这部队奉命啊，在山里要挖一个大掩体。这部队的士兵们在挖掩体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周围农庄的农夫们对他们投来了很不友好的目光，而且总是对他们指指点点。可是这帮士兵们由于公务繁忙，就没太在意。不过呢，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一个满脸通红的当地的农夫突然找到了部队的上级。很不高兴的对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发表了一下对这些士兵挖掩体的看法：“ 指挥官先生，我想让你们那些臭小子不要再挖了，你们这简直是在侮辱我们。你们想在这儿演习就演习好了，你们的装甲车爱停多久就停多久，我们是不会偷的，你们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劲儿把他们都埋起来。” 守着夜里的灯，你的泪到底谁会心疼？生活的阀门，感情的悔恨，是否留下心中的伤痕？人群里你笑得多天真，有谁看见你眼里的深沉？如果你发现我一直在等，会不会像我陷得一样深？希望你愿意相信我，手交给我，让我带你小心的走，不再追索。希望你愿意相信我，把你的双手交给我，让我将你深深拥在怀中，直到永久。守着夜里的灯，你的泪到底谁会心疼？生活的阀门，感情的悔恨，是否留下 心中的伤痕。人群里你笑得多天真，哦，有谁看见你眼里的深沉？如果你发现我一直在等，会不会像我陷得一样深？希望你愿意相信我，把你的双手交给我，让我带你小心地走，不再追索。希望你愿意相信我，把你的双手交给我，让我将你深深拥在怀中，直到永久。相信我，相信我。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mio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Il Padre, il Figlio, lo Spirito Santo. Amen. Thank you.